欢迎大家收听《芒向编辑部》历史环节第一单元：帝国崛起，城邦毁灭，迦太基覆亡记。第三章：迦陶中篇。双雄暗战，罗马大妈惹不得。我是贾陈生。上一篇迦陶上篇嗰阵呢，我就提过话想上下两集就讲晒。咁啊，但係我试过好多次就冇办法做得到，唔係过长就太过于简短。咁啊，所以就决定分三节嚟讲。咁第三节就完㗎啦。咁啊，绝无呃拉成分。就呢一节呢就主要系讲阿迦陶成为执政之后点样同阿西比亚暗斗嘅经过。就虽然话同罗马大妈有关，但系绝对唔系屠色事件，放心，屠色嘢系好低级嘅。佢玩呢样嘢更加高。好啊，我哋而家开始咧。就我哋去到公元前195年，距离呢个七年前就系即系迦太基和约啊，撒马战争咧就过咗七年，距离呢个西比亚俾人公审贪污案咧就仲有八年时间，就啱啱好喺中间。咁啊，呢一年嘅3月15日月圆之夜啊，因为嗰阵罗马人咧就仲系用呢、这个。阴历嘅，系凯撒之后先用阳历嘅啫，埃及历。咁咧就系、是、呢、这个，佢规定逢亲3月15号就系、是、呢个新执政上任嘅日子。咁呢日迦陶就任啦，啊开会啦，即系好似特首就任咁。咁佢唔系做正嘅，执政有两位，正嘅咧就系佢个 buddy 死党华勒留斯，佢就系副手。咁啊。当时佢哋去到罗马广场嗰啲个咩神殿嗰度，咁啊压只牛，主人执政阿华勒留斯一刀就劈死咗只牛，就正式就任当祭神大典。如果一刀劈唔死咧，就唔系好笑头嚟嘅。好在功夫够。咁啊嗰日咧，我相信去围观嘅平民咧就比平日多。点解啊？因为迦陶咧就并唔系。一般的贵族，他是一个所谓平民白手兴家走上来的贵族，而且他是第一代贵族就成为执政。他不是说我做了贵族然后到我的仔做执政那只，他是我第一代白手兴家，由一个平民好像坐直升机那样砰一声就变成执政。中途在政治的履历上是没有遇过任何挫折。没有一次选举选不到，选举战神。而且他就任执政那阵是39岁。罗马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一般执政起码要41至43岁才可以做到执政才够资格。而他在太平盛世以39岁之年做到。嘅意義即係等於阿西比亞，佢嘅死敵終極目標，喺戰亂之世31歲成為執政係一模一樣。不過最特別嘅就係扶持佢依個咁嘅新人，佢哋所謂新人就係第一代做元老兼執政，依幾百年係未有過嘅。一个新人执政，佢唔系平民派捧佢，而系由于一啲好讲究阶级嘅保守派扶佢上去。佢所做，佢能够坐到而家呢个位，其实不过系时势造英雄啫。点解咁讲呢？呢样嘢就要讲一讲罗马政争嘅环境。我哋上一章讲咗迦陶佢崛起嘅经过，而家呢一章我开头系想讲下罗马政争嘅过去，咁俾大家明白一下罗马嘅政平民同埋贵族间嘅政争系已经几百年，由共和开始嘅年代已经斗到佢，基本上系斗到尾段阿凯撒死，奥古斯都上嚟， 啊，先至终结嘅，系贯穿咗成个共和年代。贵族就掌有呢个元老院同埋执政权，平民呢主要就系掌有一个叫户文官嘅官职。户文官我提过几次啦，咁啊而家解释下。户文官咧就系、是、罗马共和初年嗰阵，就由于嗰啲贵族行苛政啊，咁啊于是啲平民就火起上嚟咧，就罢工。咁要开工嗰阵唔开，咁嗰阵话开工系乜嘢一回事咧？就系、是、打仗，嗰阵兵临城下，但系嗰班平民就激到嬲嬲地，见你班友仔行苛政，仲虐待我哋，嬲起上嚟就上山，我罢工唔打仗。我打咩啊？打赢咗又要俾你虾，我倒不如打输咗，我不如我唔打，睇你俾人斩死好过。咁啊激到嗰班吓到嗰班元老就呕血，就于是就应承咗佢哋，又俾佢哋开一个官职叫户文官。就开头就有两位，咁啊到咗而家啊汉尼拔年代啊，佢哋咧已经增加到十位噶啦。咁平日系点咧？呢十位行单飞嗰阵咧？主要就是帮平民平反冤狱，或者告啲熟职官员。但是一定期佢哋可以有权召开一个平民大会。平民大会开嗰阵呢就经过分组投票，佢哋会一起提一个提案，然之后就分组投票。如果 say yes, 佢哋十个人都 say yes, 加埋分组投票 say yes 呢，就会拥有立法权、废法权同埋修改法律嘅权力，執政同埋贵族元老院都不得异议，必须執行。所以如果认真同你斗嘅话咧，就一定斗得赢。但系如果万一呢十个户文官其中有一个突然间走出嚟，我 say no veto 啊，我否决呢个法案咧，呢个法案就过唔到。所以咧，就基本上冇得玩嘅，即系。是不会玩得咁尽嘅，大家都咁一般嚟讲咧，喺战争时期就贵族就占优吓，因为佢哋武力嘅八九十啊。咁和平时期咧，就系、是、呢个平民揸庄喎，因为唔系佢哋魅力型领袖多，魅力九啊九，咁啊达成一个微妙嘅平衡。不过啊，喺呢个迦太基第一次战役之后咧，罗马嘅社会开始有改变。就当时嗰啲希腊嘢慢慢渗咗入去佢哋嘅罗马嗰个文化入边。咁佢有好多好嘢噶嘛，好似话艺术啊、歌剧啊、戏剧啊、诗词歌赋啊、诗辩啊、逻辑学、修辞学。啊！歷史入面啲兵法啊、科學技術啊、科學分析啊等等都存在入去，羅馬人好似海綿咁吸收。但係同時間，佢亦都有一啲唔好嘅嘢，好似享樂主義啊、貪腐啊、情慾啊等等嘅嘢，連呢個同性戀啊嗰啲咁嘢都傳埋入嚟，就令到當時嘅保守派元老嘅侧目，但系咁咧，而吸收呢啲嘢嘅嗰啲，大部分都系平民啦，以及一啲贵族。呢班贵族我哋可以叫佢做新派贵族。咁但系当时呢班新派贵族嘅仲未成气候，比较低级啲，高级嘅咧就系保守派元老。咁啊，直到呢个汉尼拔打到嚟啦，咁啊，由于平民派嘅执政瓦罗。就喺呢个坎尼战役出咗错，就惨败，八万人全丧，征兵死晒。咁咧就变相失去咗战争嘅话语权，就俾保守派以费比亚一族为首嘅保守派就攞咗个大权，执政大权。咁喺呢段期间咧，呢十几年咧就系俾呢班保守派话咗事，就慢慢无形中就变咗有权威有势力。并且佢哋藉住话战争危急，就立咗好多法案，就系比较排外嘅法案，就制止咗嗰种希腊风气，咩奢华之风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入咗嚟。 變相打擊埋新派貴族。咁啊，但係由於阿西比亞個崛起咧，就情勢又一變啊。西比亞本身係個新派貴族，佢好中意希臘嘢，咁佢啊做嘢啊破格噶嘛，佢就當佢話要渡海打北非、打迦太基嗰陣咧，就受到當時打咗幾十年仗嗰啲老將啊喺度反對，咁逼到阿西比亞好無奈咧，就走到去揾呢個平民派支持，開一個平民大會去反逼翻班保守派。咁對當時班保守派嚟講，呢件事係絕對大逆不道嘅。大佬，你係貴族，你竟然同埋班友仔逼我。不過就知道你都係一片丹心，就忍咗你。但係對於家徒呢一種人嚟講咧，呢一種後起之秀嚟講咧，就覺得可能機會到，所以嗰陣時佢選到先至有選財務官去佢西西里島搞啊西比亞嘅事件。我喺第二章尾段講過。咁可能係有一啲人指使佢叫佢去搞，但我相信唔係嗰班首領，因為班首領都識大體啊。我相信係佢自己個人作嘅政治豪賭，結果就係表面上係搞唔到，但實際上係贏咗嘅，係賭啱咗嘅，因為至少令到班保守派元老局嘅投名狀覺得你個人有料到有吉屎睇得起。咁西比亞雖然打贏仗，後尾打底咗漢尼拔，哇，好威，國家英雄。咁如果佢嘅人係有啲唔係咁臭串少爺脾氣咧，就可能會好啲。但係佢唔係，佢變相獨攬咗所有嘅功勞，就所以咧，當時嘅保守派條氣就好唔順。我打咗十幾年，啊，冇功都有勞，你提都唔提下，所有人都淨係知道西比亞先係英雄，我哋唔係英雄咩？妒忌嘅心一定有。咁最唔另外一樣嘢唔能夠原諒嘅係西比亞仍然維持住平民派同埋佢哋新貴族嘅同盟，就嚟鞏固自己嘅權勢。呢樣嘢又係犯咗忌。至於第三樣嘢，最後一樣最黑佢哋人憎嘅就係西比亞藉住引入希臘文化。佢自己喜好為其一，其二可能係佢無意中做咗出嚟，就變咗一種意識形態嘅鬥爭，用希臘文化話：，新一代到啦，你班老嘢咩羅馬文化落後啦，走啦，啊，嚟更加係挑戰最大勢力嘅元老保守派嘅高舉嘅旗幟啊！我羅馬正宗本土主義。咁所以咧，嗰班保守派就好憎佢，即系表面上冇嘢，最极端嗰批，即系等于你见到赵紫阳啊，开头阿赵紫阳会要帮你，佢哋又高举话咩资产阶级自由化，咁啊，但系阿陈云啊，咁啊八老就会闹翻佢转头噶嘛，或者阿江泽民高举嗰啲资产阶级入党，系一个新贵族。但是又變相咧，就推咗阿薄熙來啊，同埋阿習近平呢一批，就推話我哋呢一批人咧，就係要擁護翻我哋共產黨中國文化，呢一批人又再同佢對抗，同江澤民嗰批對抗。由於阿西比亞咁搞，就由佢呢一代人開始咧，就平民同埋貴族間嘅爭鬥，就變成由階級爭鬥轉變為意識形態嘅鬥爭，希臘嘅海商文化 versus 呢個羅馬本身嘅農業地主文化。好啦，咁但係咧喺西比亞，由於有呢個平民嘅支持，嗱執政嘅任期只有一年，元老嘅任期係無限。西比亞落咗嚟之後，一路坐緊元老嘅位。佢讲佢系一个首席元老，即系如果话轮住元老院轮住讲嘢，西比亚永远系第一个讲。佢一句说话，一句顶你一百句。你嘅执政系唔敢唔听，因为你知道一年任期，你落咗嚟，你都系一个元老，你同佢死撑咧就好样衰嘅。点解咧？因为佢有平民派嘅支持，平民就会揾个护民官嚟搞你，所以变相呢七年间咧，佢系罗马嘅真正揸庄人。权势滔天， 嗰、那個保守派唔係唔想反撲，但係由於佢喺北非啊，西比亞北非依一役站錯邊啊，就已經俾人標籤咗你班契弟，不過係班貴族啊，一班老貴族為咗保住你自己保守派小圈圈小圈子嘅權勢，排斥其他人，正一契弟就抹黑咗，好緊要。咁啊，好好彩地咧，突然間有加圖呢條友走出嚟，可能。咁佢闹完西比亚之后，我就发觉呢个人可以利用嚟漂白翻我哋自己，所以就一路扶佢上去。短短喺九年间、七年之间，吓、啊、就成为咗呢个执政。咁可以，所以变相咧就可以对外同人讲：，我哋唔系吓，我哋唔系净系顾住我哋小圈圈嘅。只要你有能力同埋拥抱我哋罗马传统价值，我哋呢班保守派係会捧你嘅。我哋反对西比亚係因为西比亚唔係拥抱罗马传统价值嘅人，我哋係为国嘅。仅此而已。而当时加图上嚟嘅意义嗰种轰动，我而家就咁讲，大家感觉唔到啊！大家回想起当日奥巴马啊，短短一个做咗几年嘅参议员，一个黑人突然间嘭嘭声，做咗几年嘅参议员变成一个美国总统，嗰种震撼就会知道阿加图当时嗰种震撼有几大。但系讽刺嘅系，捧阿奥巴马上嚟嘅系比较平民派、精英派啲嘅自由派啲嘅民主党。但是捧阿加图上嚟嗰班系保守派，好啦，咁啊执政嘅就讲呢度啊，执政就做咗咯，斩咗只牛咁做执政，咁大家一定会谂啦吓，会估啊一个平民派支持嘅贵族西比亚啊，同埋加图呢个贵族派支持嘅平民，一定会正面开拖斗到狗。咁我可以同大家讲系唔会，点解？乱世就可以打破常规，所以就乱世出英雄。但系而家系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就要讲规矩。全世界都系噶啦，古今中外，世界上官场第一个规矩就系叫做排资论辈。西比亚喺七年前就做咗执政。呢七年间，每年就有两位执政出嚟，即系换言之，阿西比亚系阿加图十四任之前嘅前辈，而且加埋佢老豆树大根深，仲要系首席。李加图不过系一个第二席副手嘅执政嘅资历完全唔够，你做到一个执政啊，元老做到执政，不过好似如果以赛马而论，不过你是第二档马啫。如果而家跑紧马，你仲未上到第一档，你仲争好多嘢。系乜嘢呢？就是军功。罗马人最重军功，你要成为一个可以俾人认为你够 callie 嘅，唔系一个平凡嘅元老执政，你就必须要有一次海船式。即是海船式，即是战胜大游行。啊，战争胜利大游行。咁分大小两种嘅。啊，小嘅就好似话是行路嘅啫。大嘅呢就坐住一架战车，由四匹白马就驶入去大操场绕城行一圈，好威。加图两样都冇。啊。咁而且西比亚打低嗰个人呢就唔系小嘢㗎嘛，系名将汉尼拔。你打低个系边个？冇，即使俾你打低系啊好啦，俾你话撒丁尼亚岛打低啲蛮族啦，咁啊顶晒窿咪山贼村仔，根本就唔够顶。咁啊，如果你贸然行事咧，你就系会啊，你会俾人笑嘅，话屌一个海船式都冇，凭咩去喺度乱咁讲嘢？收爹啦！啊！你只不过系二班马，你要做一班马，仲要做冇马王，你要对付个敌人，一定系有咁上下级数。但系好可惜，嗰阵系太平盛世，冇仗打， 咁冇仗打，唯有等啦，等等敌人出现啦，冇计系咪？咁啊，咁啊，其实如果话两个人咧，我可以咁比咧，西比亚咧就系、是、统率，如果以三国志嚟讲，西比亚就系统率力啊，武力都过九啊几，差唔多一百，但系玩政治咧就不过八啊零。但系加图咧就啱啱相反，可能佢嘅战力咧就系八廿零或者七十尾八十头，但系玩政治就九啊几，咁啊不过嗰阵嘅权势就唔够啦吓，咁啊佢又既然正面打唔到咧，就两佢同华勒留斯就决定就玩侧击，唔黎明嘅就玩嚟玩阴，佢玩啲咩咧？佢为咗讨佢系一个平民出身，所以佢又出咗一个平民。討好平民嘅法例叫做 Prussian Law。咁呢個 Prussian 咧係個名，係佢家族，即係佢族。你有家名同埋族名，佢係族名啊。羅馬人係會用自己嘅族嘅名嚟做一條法例。咁啊 ，Prussian Law 咧就，如果我哋而家嚟講就係羅馬公民人身保護法。第二就係咁，凡為羅馬公民者。不论犯任何罪，均不得鞭打、扎棍、拳打脚踢，甚至乎钉十字架嘅人身伤害。咦？听落好好啊，系一啲平民听到，哇，好威、啊！我哋罗马人好劲、啊。咁但系佢有条尾巴留喺后边，系毒招嚟嘅，就话包括 Vanvian Law。Vanvian Law 咧就系、是。我哋而家讲到就系叫做颠覆国家政权罪，就系呢个罗马共和初期咧。嗱，罗马原本咧就系由国王统治嘅，但系后屘国王行暴政，于是就俾元老院推翻咗，就越造成咗而家一个元老院体制。咁但系嗰阵人心未稳，就有啲人意图推翻，所以咧佢哋就立咗呢条法例。凡是有意图或企图或迹象推翻罗马元老院共和体制者，凡罗马公民均有权诛杀之。啊，罗马嘅全名就是叫做 SPQR， 即系意思是元老院及罗马人民，罗马元老院及人民咁计。Senate and People of Rome， 呢个就系佢国家嘅名，即系话你推翻我哋呢个 SPQR 嘅体制，你就系叛国贼，想自立为王，我哋就会杀咗你。咁而家你无啦啦，咁但系呢条法例咧，其实就系变咗做一条老屈嘅法例。后期即系好多元老院。嘅保守派咧就成日就想用呢條就將啲野心家驅逐啊放逐殺死。百幾年後 ，Julius Caesar 殺佢嗰班人就係用呢條法例做藉口，說服自俾一條藉口去殺咗佢。但係估唔到結局就倒轉俾人殺翻轉頭咁解。好啦，聽到呢度啊，哇！咦，呢條法例好啊，嚇、啊、連顛覆國家政權罪都唔准殺。啊，好啊，系咪？都唔准杀，咁我哋人权有保障咯。听落就系，但系如果谂深一层咧，就系好毒嘅，因为当时喺罗马最有可能推翻 SPQR 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呢个制度嘅咧，就只有一个家族，一个人就系、是、西比亚家族。西比亚家族做咗咁耐，一定有财啊！然之后佢又有势，你睇下我哋喺上一篇讲佢嗰个俾人审讯嗰阵，啲人几拥护佢，此为势。但系最得人惊嘅咧，佢就有兵。基本上佢系战无不胜，佢嘅家族啲成员都系战无不胜。喺当时几年前啊，曾经有一单嘢就系话马其顿王。嚟侵略希臘，咁啊，於是就希臘佬就嗌羅馬人出兵幫手，羅馬出過一兩次兵，諗住打完場， 点知都唔够抽死咗，可能当时唔俾人杀到 bling bling。于是最后咧就决定要阿西比亚嘅大舅出手，吓记住系大舅，唔系佢本人。佢一出手啫，罗马人系死咗几百人，百零人，但系呢个马其顿就俾人全歼，死咗成万人，基本上系天下无敌吓。咁佢哋咧嗱，所谓功高震主者危，名震天下者死。西比亚已经到呢个地步，咁啊，但系咁啊，如果而即使而家佢用呢条法例啊，向呢个人身保护令法例，表面上系可以讨好平民，但实际上就撩起人怀疑西比亚，佢有机会被推翻喎，做叛国贼称王咁样，系好阴损嘅一招。咁啊，西比亚知啊，但系唔出声。咁啊，毕竟啊，佢都系啊沉实嘅人，唔似我啦，我比较暴躁。咁于是佢出咗一招，呢招咧就大家都估唔到，一如佢用兵，佢嗱。历史上冇话系佢做嘅，但系中观成个大局，佢系受惠最多嘅一个之一，所以我有理由系佢做嘅，怀疑系佢做。当时就有两个护民官，就突然间喺啱啱好呢个时候，就走出嚟话：我哋要推翻一条叫 Oppian's Law， 呢条咧就系正确啲嚟讲。就是战时紧急奢侈品限制法，亦都是外汇限制法。是什么呢？就是话说20年前公元前215年坎尼战役发生，罗马人就死了8万人。当时的元老院保守派元老院即刻就同啲顾问官讲，我们要立一条法例，因为佢哋唔系印银纸，唔系印银纸嘅。佢哋所有贸易系用白银。换言之，我用一个白银出去，我就少一分国库。长此落去咧，佢会通货膨胀，会死人噶嘛，会社会经济崩溃。所以佢即刻立呢条法。呢条法主要系针对所有奢侈品，而奢侈品嘅主要对象就系女人。第一，女人唔准拥有超过一盎司嘅金银饰物。即是要你捐晒出嚟救国。第二，女人唔准着色彩斑斓嘅衫，咩紫袍、咩红袍啊，红色搭蓝色啊，绿色嘅搭黄色嗰啲咁嘅衫，通通唔俾着，只准着单色衫，即系着得好朴素。唔准出街，唔准骑马车，唔准坐马车，唔准抬轿。节日除外，咁仲有，但后屘仲要加多项，食嘢食乜嘢都要管埋你。总之咩化妆品嗰啲，你更加唔使再讲啊！咩化妆品啊、假发啊嗰啲嘢唔使再讲。嗰阵可能啲人甩头发多，所以有假发。咁啊，即系变咗做一个军营，成个啊，咁啊，佢哋认为咁样咧就嗱，罗马人不嬲都系军营嚟噶啦，吓，依我哋回复古风啫。其实即系同而家所谓伊朗要逼人戴头罩系一样嘅啫，嗰种谂法系好可笑的。咁问题嚟啦，20年过去啊，打赢仗啦，17年过去打赢咗一场仗，咁啊应结束，咁啊打赢仗之后应该解禁啊。好啦，当你话打赢仗之前几年经济未复苏解禁啦，但系问题咧就嚟咯，而家打赢咗咁多年啦。大家可以谂，打仗嗰阵死咗8万男人，换言之，女人就多咗8万人，那个比重就失衡噶啦嘛，男女比重已经失衡咗啦。咁女人咧负责喺城入边做衫、做嘢噶嘛，好似二次大战嗰阵咧，女人嘅地位提高，因为佢系出嚟做嘢嘛，佢哋个经济地位提高咗，而且罗马男人系容许女人出嚟做生意。唔似其他希臘嗰啲就要你混街家屋嗰度，羅馬女人可以出嚟做生意， 即係如果老公死咗，老公係豬肉佬，咁咪老婆出嚟斬豬肉咯。老公賣花嘅，咁咪女人出嚟賣花咯。啊，老公整皮革嘅，整兵器，可能分中女人都要做噶。咁樣，咁啊，隨住戰後大量白銀湧入去，啊，唔停咁打贏仗，唔停嘅奢侈品啊嗰啲湧入嚟，咁啊無形中女人就賺多咗錢噶咯喎，即係話，一斤豬肉咦貴咗喎，係啊，咁已經賺多咗。最抵死就係有一種新興行業出咗嚟，就係叫做航運業。咁你大家諗下，當時無啦啦又多咗300個殖民地，係羅馬人。咁我冇理由再用加泰基啲船嘅，咁梗係自己起船啦，係咪？咁啊，於是咧就揾咗好多女人，嗰啲女人有錢啊嘛，積咗咁多錢就叫揾佢投資咯。咁可能一水船就賺100多万翻翻轉頭啊嘛，即係好似科網股咁啊，啲咩以前都聽過啦，咩科網股清潔阿嬸啊，幫個科網股僆仔清潔，咁啊個僆仔話冇錢。咁不如當你入股啦，咁啊好啦，見你可憐老娘都有100多万，炒股票，咁當入股，入咗10多20股，咁點知過咗唔夠一年，科網股上市，哇！阿嬸多謝你當年，而家俾翻你，又俾到100万你使，咁啊大家唔信咧，就可以我曾經查過嘅，有啲羅馬人，有啲考古學家又查過羅馬人，有啲帳簿話俾翻啲股份、啲錢啊、啲貨錢咧，有幾個係女人嚟嘅。是女人有份投资呢啲航运业赚钱，发咗好紧要，是一模一样。咁就嚟噶啦，男人有钱就想去滚，女人有钱就要扮靓。而家我非常有钱，但你班贱人就唔俾我扮靓，就已经够嬲噶啦。最抵死嘅罗马女人都话自由，咁我出街行啊嘛，出城啱行，个个其他周边邻村啊嗰啲咁嘅所谓拉丁同埋啲女人咧。个个都靓嘅，咁自己明明就貂蝉，因为唔识化妆就变咗欧婆，变咗猪扒。隔篱嗰个咧，明明系猪扒识得扮靓，又变貂蝉，仲要俾佢指住嚟笑，呢口气落唔到啊嘛，系咪？好正常啊。好啊，咁啊，当时咧，嗰两个护民官一话我哋要废法，哇，欣喜若狂啦、啊！我哋公民大会。平民大会废法，开平民大会废法，但系最抵死咧就系呢样嘢，其实系触动咗保守派嘅意识形态斗争嘅支持噶嘛，咁啊个阿头就唔敢出声喎，阿华勒留斯做执政唔敢出声，就暗地同加图讲，喂唔好撑，或者可能两个扯猫尾咧，咁加图唯有做丑人出嚟，我撑啦，我哋唔准废法，同佢扔过。咁啊，连埋两个保守派元老，同埋一大班即系好保守嘅男人啦，即系认为你班女人啊，花枝招展唔啱，呢个世界一定有啲咁嘅人噶嘛。咁啊撑过，一听到佢撑咧，啲女人就发火啦，啲大妈。嗱，我根据翻当时所讲嘅，有一个历史学家叫李维写咗，当时所有结咗婚嘅女人都走咗出嚟。冇一个丈夫，冇一个兄弟，冇一个行政嘅官员能够阻止佢哋走出嚟。开头不过几十人，然之后就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所有嘅殖民地，总之结过婚嘅大妈都走咗出嚟，塞满晒每一个街道，塞满晒每一个罗马广场。总之见到有份投票嘅男人就去拉票，就要佢哋唔得。唔可以投 veto， 唔可以投反对票，一定要投赞成票。见到就扯佢三尾，好似发癫咁，一定要逼佢。你够胆死，你投反对票，你知死。咁到话要投票嗰日啦，咁之前有一日有大辩论，就阿加图佢都够沙胆，走出屋，穿过咗个广场，走入去就讲。主要就四点，第一点就是说我哋而家搞成咁出面班女人搞成咁，全都好似霸王咁，全部就是因为我哋唔振夫纲所致，我哋要有志气。第二， 啊，依班女人咁嘅样啊，根据我哋列祖列宗嗰个法例，每一个女人出街应该就有一个有佢老豆，有佢兄弟，或者有佢老公睇住先至得㗎嘛。等佢先唔行差踏错。点知而睇下而家班女人啱啱就扯到我件衫上嚟烂。咁成何体统？第三，呢班女人佢哋淨係识话我哋要穿金戴银。其实大话嚟㗎。今日佢就话要穿金戴银。他朝就要同我哋分享权力㗎啦。我哋唔俾得佢㗎。俾咗佢我哋就死㗎啦。第四，就係话呢班女人一着话靓衫，大家就会比评。你着得好过我，我就要搵钱买得好过你。啊、你今日就着 Gucci、啊、我就要用 Armani、啊。你就大家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啊、又 LV 又成，唔掂。咁如果呢班女人可能系寡妇有钱嘅，用自己钱好好地。冇钱就问我哋老公攞，男人攞。啊、当呢班大妈啊！如果个老公冇钱嗰阵，佢就用乜嘢去搵其他男人攞？咁仲成世界？我哋罗马传统节俭嘅风去咗边？吓、啊？咁但系佢都会加咗句：不过投唔投票咧，就唔关我事嘅，系出边嗰平民事啫。如果俾我就唔肯噶啦。大家千祈唔好忘记，女人使钱啊，使开咗就等于一只嗜血嘅野兽，放咗佢出嚟，一拉咗血就嚼到你想死啊！咁样讲，呢个最后一句，咁啊讲完就谂住收爹啦，就唔敢再讲噶啦。咁啊点知咧？好啦，投票咯，讲过要10个户民官 say yes 先得，有两个唔肯啊嘛，佢哋一出去就话会 veto 就计，大家继续去变欧姑婆变猪扒。咁啊点知咧一数就 say yes 1、2、3、4、5、6、7、8，8个 yes， 诶仲有两个咧去咗边啊？原来就俾班大妈塞住嗰个屋企门口，唔俾佢出嚟。嗰两个嘢都唔敢出，结果咧呢条咁嘅所谓紧急奢侈品禁制法咧就冇咗啦。咁啊呢件事之后有个若干年咧，我相信对家徒影响都好大。佢就讲咗一句说话，系列到而家嘅名言嚟嘅。如果你上网搵咩Cato culture。C-A-T-O, Cato, quotation. 佢又讲呢句，呢、这个世界嘅男人都系征服女人嘅。罗马人就征服晒全世界嘅男人。但系佢就要听返自己嘅女人嘅话。咁你可以知道系几恐怖嗰班大妈系。咁啊呢单嘢呢表面上就有对佢声望系有啲打击，但系其实就唔大嘅。点解呢？因为女人系冇投票权，投得票佢嘅系男人，顶晒笼系得可能得三分一男人系离弃佢嘅啫。咁佢依次政治豪赌都系正確嘅，不过声势咧剩翻呢一年咧就冇嘢做到。咁佢就知道一嚟即系饮你系啊政治99。遇到呢啲嘢咁冇计啊，咁於是就完咗佢嘅執政任期呢就去西班牙。喺西班牙佢开始佢做佢要做嘅正经嘢，就係攞军功。下一章啊，加图第三章，英雄相逝，时代变更，瓜豪最终章。多谢大家收听。